溜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胡大海这顿拍，于老对他跟别人不一样。可他们两个正在说着的时候，长茂心说：“人哪能这么不懂人情？于老，你有这么干事的？看来大伙说的是不假呀。”您了别费劲儿了，别对牛弹琴，把这蓝电壳交给我。闻你喝酒喝的可不少，我这酒喝到人肚子去，喝到鬼肚子里。你还会玩，玉老，咱哥们可不错，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，听帽儿提也在我玉老的面前说三道四啊！哎，你别看我跟我干爹说话行，跟皇上说话行。今儿咱以武相会，把帽儿爷赢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赢不了帽儿爷，你也怕于狗一刀把长帽给伤着。哎呀，人们这个心里是矛盾重重啊。并没有下死手，能治一服不治一死，他打算抓个活的。要不讲，哎呦，这个好看，于老在前面跑，后头就是长帽，再后头就是满营的众将马。比自己的马快呀、要照这样下去，一会儿就撵上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到了现在，没想到前头一拐弯那地方来了两匹马，这两匹马是七块乌飞。三股烈烟叉，长茂把小眼睛睁开，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跟他娘出点的，把这假玉镐给拦住了。就见玉镐用宝剑一指，表哥。 替你出气去了。哎呀，你可坑死我了。说到这儿，你说这一刀砍的要把徐达给砍死，我怎么对得起旁人呢？正好路过一个山村，他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，觉着肚子有点饥饿，还有没回连营，所以没带着钱。于镐就跟着伙计一再解释，说我出门有点慌张。嗷这一声，把朋友们都找上来了，十来个围住于镐。能打过于镐吗？这一见面，姑表弟兄哪有不进的道理？沙克明、沙克亮把于镐让到内宅。老夫人说：“你们年轻人办事怎么这么毛草？听你这一讲，你这祸惹的可不小啊！那将来你怎么办呢？”于镐讲的非常生动，谁什么什么样，什么性格，我们处的是什么情况，戒的酒也多了，后来睡着了。这沙克明越合计越应当替补。拿着人家的刀，根据于镐的口述也明白道路，他回到连营，冒名顶替来。沙克明，这是我二表哥沙克亮，有机会我详细跟你讲，别跟我讲了，我都于镐眼睛珍珠断线一样，这眼泪就淌下来了，跪倒在马前万岁。 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